人总不随他，陪伤悲琴声而退，斗胆了一枝梅也淡沙，花窗开心随他，谁不作美偏起风沙，一捧窗月色惊慌，厚恩的欲望已稀化，试问多一份情又怎地，站在别人的雨季，淋湿自己空叹一出戏，空望他功成名就又怎地，豆腐换成金玉衣，岂不知你已在花里。 情。